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两韩领导人高峰会下午共同植树之后，就会继续第二轮的会谈，同时一同共进晚餐。南韩官方下午也正式宣布，北韩第一夫人李学主确定参加晚宴。北韩代表团带了一位主厨到板门店料理文在寅钦点的冷面。金正恩上午还跟文在寅提到，希望总统先生喜欢我们从远方带来的平壤冷面，还幽默地说：“啊，我不该说是远方。”文在寅在一旁笑得开怀。台北地检署今天与台北市警察局专案会议检讨军人年改法案审查在立法院外引爆的冲突，双方决议增加专案人力，同时在最短的时间内厘清事实，查明首谋肇事者的刑事责任，从速依法追诉。北检指出，这次的陈抗暴力，部分警方人员以及媒体从业人员受伤，器材毁损，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北检检察长邢泰昭一早就在台北市警察局召开专案会议，邀其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中正一分局长廖才珍，还有北检湘月主任以及承办共计六位检察官一同会商。因应陈情抗议日夜无休以及延续好几天的状况，加上年底又有公职人员选举，为了让检察官及时掌握资讯，将原本轮值陈抗的三组主任及检察官23人增加到5组37人。另外建请警政署增加支援具有处理陈抗经验的警方人数，同时增添设备和器材。会议结论提到，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厘清前天陈抗失序的事实，查明首谋肇事者的刑事责任，从速依法追诉。至于未来会不会取消反军改团体申请入权，台北市长柯文哲强调，市府不会随便取消人民陈情抗议还有集会游行的权利，但是必须严格执法。这次陈抗逮捕57人，9人移送台北地检署，另外48人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罚。台北市警察局先没收了反军改团体申请入权的3万元保证金，所有破坏的公物全部都要追偿损失，若不缴交，移送民事诉讼。悠游卡投控公司投资的点钻公司悠悠碰红利点数平台，靠着绑定悠游卡回馈点数，用以折抵合作店家的商品还有悠游卡出资金，推出3年来就在全台累积超过300万的会员。但是如今却传出公司直到去年依旧亏损将近5800万。台北市议会交通委员会今天邀请了悠游卡公司董事长林向凯工作报告。林向凯证实，如果点钻公司无法在今年底至少达成损益平衡，他个人也倾向点钻收摊。UUPong 在2015年4月上线，去年底会员总数达到了301万，绑定的悠游卡数更有317万张。民众搭公车、搭捷运或转乘都会回馈点数，已经发行了 5.54 亿点，4点相当于1块钱，可以用于超商或者是其他合作店家的购物折抵，回冲悠游卡出资金。但是年营收只有7271万，年亏损5790万。市议会批评点钻拥有300万的会员，甚至可以吃到台北市政府的活动业务，怎么还会赔钱？林向凯回应，悠游卡投控5月开董事会，到时会请点钻董事长报告如何把大量的会员资源转成营收。要是董事们预期今年底不会达到损益平衡，他个人倾向收掉点钻。台北股市收盘上涨64点，来到10553点，成交金额114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29点，2244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5点，249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5点，306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点，1029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73点，3018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5点，3575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619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8.6分，成交金额4亿9300万美元。日元109.22对一美元。欧元兑换1.2109美元。

从来都没想起停我的呼吸、哦、 それが君の本気甘えんなよ女子もっとやれるはずだろうか慌てて声聞かせ叫びた希望があるんだろう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两点多少分？两点十分哟。我是马克。 哦，我是玛丽啦。啊啊！ 这么急急忙忙啊！今天没有放狂奔。今天一开始为你送上的歌曲呢，来自于吴卓源跟向井太一的新合作，叫做《Fly》。因为来到星期五 Friday， 快乐。 2:13，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是4月27号，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刚刚欧巴马克说他很开心，你有开心吗？ 我好快乐，好快乐。 应该大家都要开心一点才对。 Oh yeah, oh yeah！ 各位飞碟的朋友们好，欢迎你加入飞碟联播网的世界。也可以登入飞碟联播网 APP 跟我们聊聊天。 在周末封起来之前这个小时呢，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本周你有发生什么事情愿意跟我们分享的吗？欢迎你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哟。 APP 哎，你的炮， 等我等我找歌词，找歌词。 不是，你什么时候还要练那一个？ 说摇摇薯条、 哦，是鸡球还是什么鸡排？ 你说麦当劳那个、 哦？对啊，又蹦出新滋味，像飘到太空里一样。不管谁想开始这，还是继续待在这， 继续。继续待在这。Let's have a good time tonight, 一直到天亮都还把所有烦恼放开，今晚就疯起来。哦、oh, 不，没有葛中山 part 了，我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了。 No， 告诉我要懂得珍惜哦。 No， 活在当下，真的。 孙盛熙再加上了葛中山的《封起来》，在等大家一周打字之前呢，今晚我就希望我可以封起来。 今晚你要去哪？ 我要去朝圣张学友。 大家好，我是张学友。 就被大家洗版洗成那样，我来看看， 亲眼看看，见证一下，是不是真的这么会唱？ To shove, I choose a zombie flick. Yeah, captions are news. Well, they just make me sick. I don't believe in miracles, but I could use a lucky break. Yeah, I don't really know. Never stops, 'cause I don't wanna fight. 首歌曲呢是来自 Monkey Magic 猴子把戏的 Crazy。 伟成的一周大事，他的发型设计师好友要开发廊，开始动工了、也就是他要当老板，祝他生意兴隆、开张大吉。TYL 的一周大事 ，Oh my God！ 他被在一起六年的男友求婚了。 哦，是好事，是好事吧？ 是吧？他这就是开，这今天我们应该是开心的分享。 太棒了！要进入一个新生活。话说呢，就是登记结婚到现在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整整一个月。 三月二十一号 到现在嘛，整整一个月，对我来说。我开始体会到 人夫的感觉吗？ 结婚跟单身的不一样了。 哪有？你只是登记耶。 我只是登，对啊，对啊。什么叫只是登记？对不对？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你们之前就是有，可以讲你们同居吗？ 对。 就是 感觉起来应该不会有任何差异，对不对？因为本来就住在一起。 对啊。 差很多。 差在哪？他会一直拿身份证啪你的脸。 不是。 怎样？想退货是不是这样？ 不是，就是最近这一个月，我突然感觉到了，不是最近这个，最近这一个礼拜，我突然感觉到了。 你要是真的做了什么是犯罪的？ 不是，就是你如果要跟另外一个人结婚的话，你要确定这个人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就是我有 什么意思啊？ 我有感觉到，就是我的人生开始变好的感觉。对，怎样？怎样？不，我们不是说要开心的分享吗？我在开心的分享啊！ 你跟我当朋友这么多年了， 是， 你还预期我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哦，好。 孙燕姿快疯了，我还要忍受这样的对话多久？而且在一起登记一个月就这样？ 不一定，说不定下个月就是往下走啊，对不对？我看你跟说，我又感觉到新的东西， 是不是股市？ 就是现在开始满两个月，我感觉到新的东西了。 不是有道歉大会吗？然后采洁说他曾经把两个客人的抓饼拿反了、结果他昨天看到其中一位学生， 哇，好巧， 对，他就当面跟他道歉，还给他打折，他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学生也开心，觉得呜打折。 维尼说他一周大事是第一次帮多肉孵宝宝。 多肉是什么？多肉植物吗？ 终于长牙了。 这 我真的是这是什么啊？还是在养某一种就是会毁灭人类的异形？ 多肉植物长牙，敷它多肉植物是需要被敷的吗？ 而且它长牙不是长那个就是 不是草字头 发芽，牙是像我们小 baby 有牙齿的牙哦。 恩晨的一周大事就是昨天开始他的超商攻读生活，他希望可以好好的撑下去。 上继续燃着火。 It's about you and me。 疯狂的猪，楚小姐呢？她就是哇，今天蛮多一周大事，感觉跟昨天有连结。 对啊， 因为她昨天 就是偷妈妈的钱跟刷妈妈的卡， 然后她跟她妈妈说，有一天她发达了就会还她妈妈钱。 嘿， 就我们前情提要，楚小姐好像是会有这样行为能力的人。 嘿。 结果呢，他今天的一周大事分享说，他爸爸希望楚小姐赶快学会独立。学会独立的方式，楚小姐决定跟银行贷款30万， 哇哦， 然后离家出走一年，希望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改善。 在这边就是无限祝福， 这个， 希望你好好运用你的30万，好不好？你要好好的分配哦，这30万如果是一年的话，你现在要做出个计划表，就是 曼哈顿哥有建议吗？ 你要知道， 我拿到30万啊，我先找到一个小套房，那小套房好美哦，一个月房租2万， 一个月房租2万不行， 还有对外窗， 不行，一个月房租2万我超过了， 那个房间没有湿气，不会长霉， 这不是重点， 里面还有附小沙发跟小冰箱， 重点就是你只有30万块 ，OK， 你一个月的极限紧绷，你就只能花到2万块，最后6万要当预备金，我觉得6万预备金都太少了。你一个月不能花超过2万块哦，就是你就是不管吃住玩行， 那我房租 什么房租都不行，不行，你怎么可能4000过一个月？不可能啊！ 我每天吃吐司边， 就吃吐司边。你说去面包店跟人家拿剩的，是不是？可是这样你身体会坏掉啊，不行这样子啊，你还是要照顾一些基本需求嘛。 无限祝福楚小姐，希望她可以学会独立，跟像你说的懂得分配， 然后照顾自己。 播元一周大师，他熬了2天没有看 PTT， 他今天要去看《复仇者联盟三》。我想想看还有谁 ？Which 跟你一样也要去看张学友演唱会？ 他是星期天要去看 张 学 友。 Jacky 的一周大事，他明天开始连休9天呢。 快乐，跟下礼拜的玛丽一样，快乐。 哦，如果下礼拜你5、1劳动有放假的话，你星期一也请假的话，你这样也是有连休4天，也是蛮开心的。 嗯， 他连休9天呢，9天他带他的老婆跟小孩去马祖自由行。 哇哦！ 现在应该还没有，现在有蓝眼。 有 哎， 开始有了，开始有了。 希望你可以顺利看到。 是是是 ，Tiffany 的一周大事。 怎么了？透过电话跟外州的客人讨论。你在美国、哦，外州 可能哦。 迅速处理好他的申请，于是客人大大的称赞我，还想送礼给我。 哇！子敬的一周大事，他昨天跟老爸聊心事的时候，发现他爸是点友。 哇哦！哇哦，子敬就是昨天呢，就是他牵车的时候刮了他爸的冰室。 然后你爸是点友， 我天哪！如果是爸爸是点友的话，没关系了啦。 他就是很开阔心胸的人。 你就是把昨天的录音档拿给他听，然后你爸就笑哈哈这样子。没关系，再刮一道吧。 本周你有什么一周大事想跟我们分享的呢？欢迎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哟。 来到这样的人生风景， 幸亏是那么平和，才没有再见不舒服。后来散了，各忙各的。现在的我们格格不入，不记得当初为了什么。 在世界的尽头，还好有梁文音，把过不去的都变成祝福。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在曲折的经历里，各自有所领悟，渐渐懂得去体谅当初。还好。 海洋的起点，听梁文音疗伤情歌，还好。敬请期待梁文音全新爱情视野，副驾驶座的风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孩两岁那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每年我都会重新油漆一遍。老师傅建议我用一种乳胶漆。说它无毒无味，对囡仔较好。厝爱有光彩，囡仔嘛爱有健康。红牌乳胶漆。 姐，母亲节我们买什么礼物送妈呢？ 哦，很头痛哎，一点 idea 也没有。 Google 一下。你看这个，香槟绒推出买福袋送妈妈，只要1700就可以买到价值2500以上的鲁豫翠极低基金礼盒，还有机会获得好多支23000的 iPhone 8手机。信一、叮叮、啄木鸟及各大药局都有香槟绒福袋哦。 哈哈，香槟绒福袋送妈妈， iPhone 8手机留着自己用哦。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951周第五名张惠妹到底，第四名何超与海胆仔可怜枣，第三名林俊杰小瓶子，第二名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第一名林志颖我的骄傲。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吴声梅。 想着就爱点你 UFO。 2:36就爱电你 UFO，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 飞碟联播网，也欢迎你在17直播上面搜寻欧马克，可以看我们录音室现场。Yeah， 如涵的一周大厦，他的博士班毕业了，然后毕业母校应征助理教授，希望梦想成真， 加油加油加油。 盛丰的一周大厦好棒哦，他的机车不见了6天，然后他找到了， 失而复得最快乐， 6天呢、欸？ 对，失而复得真的快乐。Atom 的一周大事是他经营的粉丝团破千啦，破千赞啦，然后他看完了一本零工经济，应该是本书吧，以及呢复仇者联盟三。 哇，全台湾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看了复仇者联盟三，我在那边看报纸的的那个 电影版 时刻表的时候，复仇者联盟那个时间有多小你知道吗？ 是哦， 小到我觉得你不用硬吧，因为正常人看 看不到的。 对， 全台湾还有大家很担心的几件事情，就是关于麻疹。 哎，那个是不是你因为 Pony 说他去冲绳，然后妈妈说他没得过，也没打过疫苗，所以一定要去打，你一定要打才能去，是不是？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欸，我没有研究哎、欸。 你说一定要去日本吗？因为现在台湾是疫区，所以你没办法去，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我是说，如果你要去的话，你一定要打疫苗才能去到冲绳。 为什么？ 就是比较安全之类的。 嗯，我真的不理解。 The Going Crazy PSY 的一周大事，大伯突然去世了，希望大伯一切都在另外一个世界过得好。 这边呢，我打了一定要打麻疹疫苗吗？来查一下。医生说，提醒各位爸妈，你们先冷静，你不要一股脑跟风，不要一直狂打， 冲去医院大吼大叫说我要打疫苗。 对对对，就如果要打的话，有几类型的人需要先打。第一是医护人员需要先打，再来是航空人员，因为你要飞来飞去需要先打，还有就是短期内要出国的民众，就是刚刚他要去冲绳的， 你要去疫区的。 对，可是重点是你要去疫区啊，你要去亚洲的印尼、菲律宾、泰国、印度跟中国，那才是麻疹的第一级有疫情的地方这样子。至于呢，日本因为疫情在冲绳县内尚未列入，可是冲绳就是有疫情欸，所以他好像的确是需要打的，对不对？ 应该是要，因为你妈妈又说你从来没打过麻疹疫苗。玉如的一周大事，他妈妈开刀膝盖术后1个月。太棒了，妈妈今天再度骑脚踏车上战场。哇、wow ！我爸上的战场就是菜市场。 But you could have had the guts to face me. It would have meant so much if you'd looked me in the eye. Oh, but you always fall for the ones who have no courage. I must see some kind of beauty in their eyes. Baby, you make me crazy. You make me crazy. 苏，这是雨勋吗？他说我跟老公在一起12年了，结婚5个月，我觉得真的有同在一条船上，生命共同体的感觉呢。 你现在也觉得你有在搭船吗？ 下一个一周大事是那个嘉禾决定年底德法12日的旅游要把全部的年假都请掉，请掉。 欸，我不知道那个 August 怎么办，欸，他说一周大事是指甲内淤血快3个月，然后今天指甲还裂了一半，怎么办？要去把它拔掉吗？欸，如果你好像裂很开，你 我都会把它就是用那个透气胶布给缠起来，然后不要动它。 它就会合起来吗？ 它不会合起来，可是指甲会慢慢长啊，指甲是会再生的。它虽然长得很慢，可是就我不要让它掰开跟分开，然后我就让它慢慢长，长回一颗圆圆 式的。那你粘那个透气胶带，你把透气胶带撕开要换的时候，不会很痛苦吗？ 就是你那个开口不要开在那个它裂的地方。对啊，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因为每次我听到人家拔指甲，我想，为什么要把指甲拔掉？好可怕哦！ 就是打掉重练啊！ 是满清十大酷刑吗？我是翁虹吗？ 你明明小时候就没有在看这些片的， 被发现了。 总能看破这世间爱恨贪嗔痴，看不破的事不能让它去个马上消失。我要哭又笑，天生是个戏子，总说着你们都听不懂的台词，可想恨什么叫正常的沟通方式。 每一句欢笑 歌，但没有人能够解放我的伪装，就像儿唱。不要在我耳朵的那声怒咆哮，每一句话像一声令下鬼言笑，正分不清这些，欢迎谁来姑娘对账，姑娘偷偷 版本不是母系社会，这个版本是严丽飞的疯子。子儿一周大师非常值得掌声鼓励鼓励，因为他已经戒了含糖饮料两个礼拜了。 棒棒，加油，再一个礼拜就撑过21天了。 他每天都喝2000cc 的水。 Anastasia 一周大事，鼓起勇气跟老板谈加薪了。我的事情越做越多，可是我薪水都没有被 review 过。加油 Anastasia， 希望有一个好结果。 那我可以再去问老板一次吗？ 什么叫问老板一次？他就是因为没有被 review 过啊，所以他提加薪啊。嗯，提了以后，老板可能应该会说考虑一下或怎么干嘛，对啊。 那考虑之后， 你当然可能过一阵子还是要必须要提醒他，因为就台湾的企业如果是本土企业没有 review 的机制啊，不像国外可能3个月半年就会 review 一次，就你的工作绩效到底是如何。对啊，就要帮你谈加薪这件事，可是台湾都没有。 水波炉，我想要日本原装冰箱， 我都想要。 妈妈的愿望，夏普家电一次实现。 买日志冰箱送无线快充吸尘器、凉暖离子清净机，好礼二选一。 还有哦，买神水无孔槽洗衣机送超音波洗衣棒，买水波炉或淋水锅送1500元永龄有机食材加菜金哦。 夏普跟你一起爱妈咪， 优惠直到5月31日，详情请上夏普官网。 夏普， 各位男士，你搁伫咧用恁某的理发剂是无？日本销量第一的查甫人理发剂美源男士。只要5分钟，白头毛水你好，哦，水啦！简单洗一下，唔免叫，只要洗一下，染头毛袂麻烦。想要家己轻松染头毛，就用上盖赞的美源男士。Oh yeah. 台东县政府办理第2届台东构设计包装设计竞赛活动，首奖高达7万元，欢迎台东业者与设计高手联合报名，或是设计高手可上官网或电洽0893406811。0893406811，询问业者需求名单。提醒您，需于4月30日前上台东县一站式官网登记报名。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有台语，第一个方南强老师二加一定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力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乐啊！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2:53，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居然是今天看报纸才知道他们来，他们是 The Script 首创乐团 The Man Who Can Be Moved。Gonna camp in my sleeping bag, I'm not gonna move. Got some words on cardboard, got your picture in my head saying, if you see this girl, can you tell her where I am? Some try to hand me money, but they don't understand. I'm not broke, I'm just a broken-hearted man. I know it makes no sense, but what else can I do?How can I move on when I'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Cause if one day you wake up and find that you're missing me, and your heart starts to wonder where on this earth I could be, thinking maybe you'll come back here to the place that beat me, and you'll see me waiting for you on the corner of the street. So I'm not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Be careful of your wife. Oh my god， 令人血脉喷张的早晨瑜伽来了，和创作鬼才 Maska 身材 so hot 的小 S 一起性感深蹲，全新专辑 Maska Station 火辣热卖中。 Sony Music。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宗《健康 On Air》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 Julia 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黑天难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也想念我自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两韩领导人峰会待会3点半一同直下和平之树之后展开第二轮会谈。青瓦台下午指出，文在寅和金正恩在上午的峰会上严肃讨论了去核化及半岛和平宣言。等今天会议结束，两位领导人也将共同发表宣言。金正恩今天早上跨越两韩军事分界线与文在寅握手，两人原本站在两韩分界线南侧合照，突然又跨线到了北韩一侧。当时两人的对话内容下午也曝光，金正恩与文在寅握手互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很高兴见到你。两人先站在两韩分界线南侧，分别朝着北韩、南韩两个方向让媒体拍照。文在寅就对金正恩说，你过来，我什么时候能过去呢？金正恩回说，我们现在就过去吧。这个突然的动作让现场响起了一阵笑声。文在寅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到了北韩，之后两人在手牵手走回南侧，接受小朋友的献花，缓缓步向欢迎红毯。青瓦台事后声明，这段脱稿演出不在事前规划内。 文在寅的父母故乡都在北韩，他们韩战之后逃到南韩才生下了文在寅。不过这次不是文在寅第一次踏足北韩，当年南韩总统卢武铉到平壤与北韩领袖金正日会谈，文在寅也是随员之一。另一次两韩离散家人会面，文在寅也曾经陪着母亲越界到北韩。立法院民进党团今天历经两次党团会议讨论，最后以投票决定军人年改，军官俸率上限要采 90% 或者是 85%。 党团总召集严科建明宣布，多数成员支持政院版草案。行政院通过的版本是采服役满20年起职俸率 55%， 年增率 2%， 军官上限不超过 90%， 士官不超过 95%。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今天列席民进党团会议，希望党团支持政院版的军人年改草案。不过好几位党内立委纷纷发言，军官俸率上限拉高到 90%， 大家意见不一。有人质疑，给予中将上将如此优渥的待遇，民进党政府如何面对公教人员？也有人说，给军官高达 90%， 导致64位上将的缩减额度在1万到2万元之间，要比上校少将还少，这现象很奇怪。更有来自南部的区域立委认为，如果通过 90% 的方案，光凭800壮士这几天的表现是要如何向选民交代，恐怕不止今年底的选举，连2020年的选举也受影响。不过也有好几位立委发言力挺政院版，认为应该趁此建立尊重军人的价值，不能把上将和街头的那些人混为一谈。而且总统是三军统帅，不宜在立法院推翻政院版的草案。最终不记名投票结果，支持政院版草案占多数。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48点，来到2246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6点，2492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5点，308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4点，10326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上涨230点，3023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7点，3577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64点，来到10553点，成交金额1142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 29.618 元兑换1美元，台币升值 8.7 分，日元 109.30 兑换1美元，欧元兑换 1.2093 美元。今天下午到明天，受东北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和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北部东部预测气温25到29度，中部27到30度，南部和澎湖27到29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妈，我刚去楼下信箱拿信，有一张缴款单耶，这是什么啊？ 是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啊。 国民年金缴这个做什么？ 那是我这个家庭主妇的保障啊，它提供生育、老年、重度身障和死亡时的保障哦，我老年就靠它了。 是哦，那要缴很多钱吗？ 不会啦，政府有帮我负担40%保费，很划算的，只要缴60%的钱就享有全部的保障哦。 听起来还不错哎。 是啊，如果经济不宽裕，还可以向公所申请保费减免，申请通过就可以缴得更少呢。 妈，你懂很多哎。 还好啦，你呀，多学着点。 提醒您，一般民众缴纳国保保费，政府就有补助，善加利用提高保费补助措施，还可减轻经济负担。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线上旅展破盘价，4月13到30日限时抢购，入住世界15大五星海景饭店，畅游海洋公园，2天1夜，每人只要2750元起。6月30日前3人成行，住宿2万，每人还可再享500元优惠哦。快上远雄悦来大饭店官网或拨03-8123-966。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室。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Yeah, in the place to be, chipmunks on the MIC, witch doctor, everybody can they do it? 随风摇曳 Witch Doctor 一群花栗鼠， 五一五啊啊， 五一五啊啊。 bang bang bang， 因为我就是只要在 Instagram 看过一些东西之后，他就会推荐很多类似的电影， 是啊，是啊。 所以当我有一阵子着迷在看刺猬的时候，他会一直浮现刺猬的各式各样的四组影片。然后因为四组都很爱拍那种刺猬就倒在那里，肚子露出来，然后懒懒的。其中有个四组帮他的刺猬做一副圆眼镜，然后就刺猬 戴起来， 对，刺猬倒在那边，他这样就给他戴眼镜，好可爱。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来聊聊电影，因为周末要到了。但是就是我知道，就这礼拜太多人在看《复仇者联盟》了，千万千万不要爆雷。 是是是 ，OK。 而且因为《复仇者联盟》就是已经变成这个礼拜本来都是礼拜五晚上上电影，但现在就是有的时候会开始提前，有时候礼拜四、礼拜三，甚至有礼拜二晚上都抢先上映的。 而且礼拜三那一天，明明礼拜三。哦，可能 Ladies Night 大家也很忙，但是我很少看到礼拜三深夜脸书还这么多人，因为大家都还在看， 太兴奋。 对，那个什么两点看的，四点刚看完的，五点看完要去吃早餐的，我就觉得哦， 哇，把看电影当就是跑夜店一样哎。 你有看了什么电影吗？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你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 像舒马克和糖果，他的造型像苏打绿，从仇人变朋友，邂逅变邂逅，看完这个故事我的泪水泄喉。哭嘛哭嘛，他终于不再哭，糖果糖果，谁说他不在乎，无 这是个 happy 的 ending， 爱可可一将悲剧变成和平，包容的魔力他比扯铃还扯，善良的库玛他是佛心来着，跳舞吧跳舞吧大家都在这，为了爱敢问要舞吧糖果帅哥，你是否相信那生命的 power， 是什么东西让鸟飞得更高了，音乐一直在即使涛文都倒了，库玛的马拉松糖果大步跑着跑着跑着他冲破了终点，哦耶库玛他也度过最寒冷的冬天，出封闭的空间，就连空气里面都是爱的甜，爱那杯的不再那么爱恋，爱那黑夜终会变成白天，爱那黑的停止了埋怨，爱爱爱我想是因为爱，拍拍拍拍拍就拍拍你的手，拍拍拍拍拍就跟着这个节奏，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所有人都加油，拍拍拍拍拍就拍拍你的手，拍拍拍拍拍就跟着这个节奏，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所有人都加油，拍拍拍拍拍就拍拍你的手，拍拍拍拍拍就跟着这个节奏，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所有人都加油，拍拍拍拍拍就拍拍你的手，拍拍拍拍拍就跟着这个节奏，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所有人都加油。 的库玛上个礼拜讲了我们的 Number One 危机总动员，不晓得有没有人真的去看了危机总动员？ 你有笑到翻过去吗？ 这礼拜有什么电影可以看？ 这礼拜就是因为有超强大片《复仇者联盟》，所有其他的电影都闪边，真的就是闪开来，不想跟他碰强碰。 怕怕。 对啊，就像你刚刚讲的嘛，就是现在那个电影的报纸电影上映厅数跟那个时刻表，它有几层密成那个样子，也没有多余的厅在演其他片 了。欸，我好奇那个厅密成那样，真的每一场都是满的吗？如果真的每一场都是满的，很可怕。 你说观影人数是不是？ 对啊。 就台湾虽然是很多人是说台湾是个小岛，然后我们就2300万人，但是台湾在全球市场上是有一个指标性意义的。 欸，我们都会抢先上映。欸， 对，就是为什么会抢先上映，就是因为台湾人对于这种美国或是西方文化、好莱坞文化接受度很高，真的很高，然后很爱看电影，它等于是一个全球的滩头堡，就是需要抢攻的地方。对啊，所以就是会不会每一场都全满？当然不可能，一定是100%坐满了。但我相信，就是在前几周，应该都是没有九成，也是有个七八成的。 Wakanda forever。 本周上映《复仇者联盟》，我想应该不需要介绍了吧，就是也不需要讲他的预告在讲什么，也不需要有就是谁来什么，应该不需要，因为大家就是想要自己看啊， 对不对？ 你有谁演都不需要讲， 对，也都不用讲，真的是。然后呢，就是只要唯一一个提醒的就是，如果是 Marvel 的片，大家就是都会想要看到最后，因为有彩蛋。可是其实大部分的彩蛋都让我蛮失望的。有时候那些彩蛋， 彩蛋可能只让你知道说下一次会出现什么样的东 西。我觉得如果有连续性会告诉你下一次的话，我可以理解。有时候某些彩蛋看以后觉得干嘛骗我？ 欸，如果你真的坐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骗我， 看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真的蛮火大的。 但是为什么要放彩蛋？其实是希望他的确是希望我们观众都可以做到最后，因为一部电影的拍摄， 工作人员， 对，实在是太多太多的工作人员，就不管是那种大电影、小电影，就是他们希望就是每个人我们都可以看到所有的，包括像是司机啊、木工啊、电工啊，然后这个做特效的啊，当然什么 更重要不用讲，什么副导、灯光、美术的设计、服装，然后 casting、沟通人员等等的，对，就希望就是观众们可以做完，然后 pay respect， 就是对他们展现一些敬意这样子。 Another Way to Die 来自 Alicia Keys。 本周的一部其中一部呢，讽刺喜剧电影。那这个讽刺喜剧呢，通常拍的都是政治相关的。这一部电影呢，其实是漫画改编，所以 本周就有两部漫画改编电影，Marvel 复仇者以及史达林死了没。好，然后这个史达林呢，当然就是在之前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俄的领导人。然后呢，这个讽刺当然就是说，这个最高权力的领导人挂掉了，然后下面这些接班人各怀鬼胎，包括是原本的副手，然后还有那些军情局的头子，就是秘密情报的头子。将军，将军说：“我打赢了德国， 就大家都要往上爬。 对，我打赢过德国，我应该要黄袍加身，我应该是皇帝的。这样子，好。然后还有一些政治家，还有就是各个权力在斗争。那其实呢，因为他这一部片是讽刺喜剧，那讽刺剧是一种剧场形式。然后如果你喜欢所谓的英式幽默的话，有些人喜欢那种调调的，然后有些人觉得英国人讲的笑话真的完全笑不出来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喜欢英国人的笑话的话，你可能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片。然后说到讽刺喜剧呢，当然我要自己讲一下， 你的舞台剧来了， 因为刚好也是在讲独裁者，然后刚好也是要用一个讽刺的形式来呈现舞台剧，然后在5月18、19、20在台北的华山拱厅，华山文艺特区的拱厅，会有四场的舞台剧演出，就叫《大独裁者的电影梦》。 大独裁者的电影梦，怎么很像之前也是谁想拍电影？ 大独裁者落难家， 对对对对对， 或是大灾难家， 对对对。 但是最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喽，就是这一个剧本有很多可以想象的地方，可是编剧。完全，我们的舞台剧编剧完全没有看过你刚刚讲的那几部， 所以他刚好只是片名的感觉很像。 他刚好就是想要写这个故事，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有想要讽刺的对象，有想要讽刺的对象，可是他没有看《大灾难家》，当然没有看《The Room》，他不知道 Tommy Wiseau， 然后他也没有看Sasha 之前演的那个大独裁者落难记，都没有。可是他想要做出一个舞台剧剧场形式是就是讽刺剧的形式，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很多样板的东西，但是在做的同时，就因为我们现在在排戏过程嘛，所以又会有一些就是会说导演你这要干嘛，我们看不出来， 就连你们自己都没有 就是 他讲他我们看完剧本以后开始在做的时候，然后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就说，啊，你要做这个，我们真是没有 get 到，哎，欸，对，所以我们现在还在 修本， 还在就是慢慢的雕琢这个东西，就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就在五月母亲节过后的那个礼拜， 欸， 大家就会知道， 对啊，很近了耶， 是啊，可是很多其实很多戏都是在前两个礼拜才开始紧锣密鼓拍。我之前有一次记得非常非常非常印象深刻，那时候访台南人剧团，嗯，然后是金龙还是哪一部我忘记了，嗯，也是就是讲那些请导演来，然后请其中一个演员，然后讲了很久以后，其实我就问说，那你们现在拍戏怎么样？然后在关麦以后，他还说，其实我们还没拍戏。 来自 Linkin Park， 琪琪在 App 上说期待你的舞台剧，他会去看，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哟。 哇， 请问， 大家是要给我压力是不是啊？ 请问我在我生日当天送我自己的礼物是你的舞台剧门票，这个礼物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很糟糕。哎 断墙翻完精选。 酷万乐团、山姆史密斯、红发艾德、红粉佳人、麦莉等巨星齐声传唱。天后同台致敬，横跨半世纪的传奇经典《艾尔顿强翻完精选》，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前进清迈，向左向右转。 报告，七月一日起飞清迈不必再转机了，因为跟着可乐旅游就能直飞。无论是自由行或团体行，玩清迈都能快快到慢慢玩。直飞清迈，快搜寻可乐旅游， 分享世界的美好。Hola Tour。 哈？怎么可能？歌仔戏国宝廖琼芝，京剧美猴王朱露豪，女高音林慧珍与大提琴家张正杰竟然同台演出。这么难得的组合，在玉山银行的支持下，将于五月五日台北国家音乐厅呈现《玉山音乐响宴》张正杰亲子音乐会《天籁人生》四个国宝，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你还等什么？去两厅院售票系统抢票啦！ 唉，孩子越长越大，沟通却越来越难。 来一口幸福甜甜圈吧。 如何帮助孩子处理情绪和压力，真是一大难题呀。 那幸福甜甜圈， 这是什么？ 幸福甜甜圈亲子团体课程，透过团体讨论、活动与分享，让你轻松面对孩子的教养问题，把幸福圈在一起。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网站。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将来点你 UFO。 毎日がグーグー、そんなはずもないけど、昨日の夢はグーグー、明日から届く手が。 誰かに届く 地にたどり着けたかしら旅人のグーグー雨の日も風の日もあの人の瞳覚えている あなたの言葉忘れもしない。 3:31，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为你送的歌曲来自于小泉今日子的《Good Good》，咕咕咕咕咕咕，因为这部电影就叫做《咕咕猫》。嗯， 本周呢，其实还有一部日本片啦，然后这部日本片呢，其实说真的，就是我看了它的预告，然后我看了它的那个剧情简介以后， 我知道了。 对，但它应该就是一个比较温情的，比较你可以想象，就 日本人真的很爱拍温情，让你 比较慢的，对对。然后这个故事呢，你就延续了蛮久，从二战的时候太平洋战争一直到现在。然后它有其中有个卖点是，它花了7年才完成这一部电影，因为就要忠实的记录就是真实的北海道，对，你可以看到那个北国风情这样子。那男主角是芥雅人，另外呢，这一部电影呢是玛丽刚刚问说，哎、欸，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啊？什么 片名很怪、欸？ 你才女巫，你全家都女巫，什么啊？什么、啊、什么片啊？ 我想说，你这个片名你现在翻，大家会觉得说，哦，好像很贴近，就我们常说你才怎样，你全家都怎样。 对对 对, 對。 可是5年后你又讲这个片名，就是很脱离耶。 对对对，就是一时的流行语。那这一部电影呢，叫做《I'm Not a Witch》，就我不是女巫，它其实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当然就发生在就是非洲的国家里面、还有那个原始部落里面还有女巫这个存在、她被 指控为是一个邪恶的女巫，所以她就被强 你说那个8岁的女孩吗？ 对，所以她就会强制的去绑上一些缎带，这个白色的缎带呢告诉你说这个缎带就是限制你飞行，因为女巫会飞，所以我要把你绑这个缎带。 她真的会飞吗？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真的。如果呢你把这个缎带剪掉，就表示你愿意被 当成山羊，如果你是山羊的话、我们就把你杀掉、这样子、所以你要活下来你就要带那个缎带。对，然后这一部电影呢就还有很猎奇的地方在于，就是因为那个整个习俗是我们不知道的、另外还有强人，就是有那种就是 强人强哪个强 很强的人啊，就是那种、像是军阀或者那种 那个地方的，你可以把它想成以前那种土豪或者什么之类的、可能他做什么事情是需要一个女巫来帮助他、用透过女巫的嘴巴让人家知道说，哦，这是有天意，就像以前的皇上是一样的、对啊，就是找一个就是来诈骗的人， 预言家的感觉， 预言家讲一些什么这个就是上天的旨意，然后下面就是很容易就说，哦，对对，上天旨意呀呀呀。 你演那个昏庸的平民感觉很适合。哎， 好，所以呢他就你要当一个邪恶女巫，还是当一个山羊，还是你要当一个让大家就是都崇拜你的人民公巫、人民女巫呢？就你就当那个发声的。好，所以你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也有过来人，以前有当过女巫的人告诉你说，你知道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女巫，可是现在我是贵妇，你知道怎么样从女巫变贵妇的吗？就是听话照办。就那个强人要你说什么，要你做什么，你就照办，你就照做。所以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很猎奇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会很直接的联想到现在，应该是印度吧，还是尼泊尔，就那边南亚那边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习俗，就是他们叫做女儿神还是什么之类的，也是个小朋友一生下来以后，如果你被视为是女儿神的话，你在那个地区你就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利，就大家都会拜你，大家都会来拜你，然后你从小到大你的脚都不会 落地， 不能踏到地上。对对对对。可是这些女儿神很奇妙，就当她长大过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她其实又变成一个普通人，可是她完完全全没有所有孩子们有过的童年，就是没有办法玩、没有办法跟人家交谈、然后从小到大都被捧在手心上、所以她是一个很奇怪的，就以我们现在来看是一个很奇怪的习俗这样子、对，所以也许我刚看了一下，我觉得他预告剪的还有就是台湾买的这家公司他搭配那个字体跟颜色、我很喜欢、I'm not a witch， 你才女巫， 你全家都女巫。 女巫之前我不是说，我有一次在电影台看到一部片，就叫《女巫》。嗯，然后我觉得非常神秘，一直想要逼你赶快去看。嗯，就那女巫的女主角是演分裂的那个女主角，嗯、然后那个氛围也是很奇怪，里面也是羊，你知道女巫都会跟羊连接在一起，嗯、她还是被她的父母就怀疑你是不是一个女巫，是不是因为你害我们家变这样子。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羊的原因吗？ 在蒙甲的电影原声带当中，这首歌曲陈珊妮再加上了阮经天的 Once， 不行啊！ 你刚讲话那个，你在讲什么？ 不行啊！ 你这个好像一个广告配音，就是有一个燕麦片，有一个人在帮一只狗配音，哦、你知道那广告吗？ 我不知道。 假牙喝， 假牙喝。 那你好像那一个人哦、喔 啊， 那一只柴犬的配音， 假燕麦。 从现在我不会再逃避，重新的环境埋葬在我心里的血。沉住气，我的心不在意，屏息不放弃，慢慢的朝着我的梦前进。忘了吧，混乱的事不再提，放了吧，把心事变为我会用尽 所有你分离的氧气，在天际迎着光明，我会更用力呼吸，飞到另一个灿烂天空，完美落地。相信有能力会开启久违的光明，老天爷总是会看得清，重新又回到最初自己，每一次练习，我只想朝着我的梦前进。 天王天后御用萨克斯风教父胡笙，出道42年，即将举行风动新生命音乐会，用萨克斯风乐声穿透你心。 连续26年台湾商用车销售冠军的 Fuso， 从小型、中型到重型商用车及巴士，完整的阵容， 一步接一步，一代接一代，陪伴您努力打拼。FUSO 坚持连续26年销售冠军的信念，与您一起运转，深耕台湾。FUSO Heroes， 台湾 Heroes， 总代理台湾戴姆勒亚洲商车，总经销裕益汽车。 小孩2岁那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每年我都会重新油漆一遍。老师傅建议我用一种乳胶漆，说它无毒无味，对囡仔较好。厝爱有光彩，囡仔嘛爱有健康。红牌乳胶漆。 台东县政府办理第2届台东构设计包装设计竞赛活动，首奖高达70,000元，欢迎台东业者与设计高手联合报名，或是设计高手可上官网或电洽0893406811。0893406811询问业者需求名单。提醒您需于4月30日前上台东县一站式官网登记报名。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我是张涵雅。 哎呦喂呀，哎呦我怎么，哎呦我表达不能哎到啥个难呀吧，公了靠近上那是个冰冷的一滴冻冻。 3:47，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哎呦，这个组合 Maska 再加上了小 S， 早晨瑜伽。 How about guitar?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your body. 早上起来刷刷牙，对面姑娘在讲话，我跟她 say hello, say hello. 她身材非常 hot, 弯身笑着玛利亚。I say thank you God, thank you God. 男人谁能不爱她？不吃辣也能吃辣，雪白瘦长的双腿，性感无比，短头不发，皮肤飞天翘，黄金比例太要娇。唱也会浪费落荒而逃，他换上紧身衣，小出个大脸皮，双腿张开还给我个神秘的微笑。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One more，转身甩翻蹲下去。 Two more， 伸手上腿拉拉筋。 Three more， 抬脚昂首都是戏。 One more。 That's right. Why? I'm do you overtime. One more. 转身摔板蹲下去。 Two more. 伸手张腿拉拉筋。 Three more. 抬着昂首都是戏。 Four more. 强悍凌厉 ，so sexy。 阳光星座 in the house， 性感身份 in the house， 痛苦拉筋 in the house， 伏地挺身 in the house， 仰卧星座 in the house， 性感身份。 在拉筋当中，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了。 马克玛丽 in the house， 最后还是要说 你很棒 ，You're awesome， 祝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周末 ，Have a nice weekend，See ya next week。 这首歌曲来自巴奈，巴奈流浪记。 我以为我并不差，不会害怕。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我不想因为现实把头低下。我以为我并不差，能学会虚假。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实在不想轻易让眼泪流下。我以为我并不差，能学会虚假。 全主打，让遗憾深情到底。Eason 陈奕迅，后来的我们电影主题曲，我们只听陈奕迅。Eason 陈奕迅最新单曲，我们数位上架，感动袭来。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